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《阿黑歌与阿什马》，穆玄甫演唱的《草原之夜》，李谷一带出的《难忘今宵》。 北一幅画， 十多的金香包骑马，十二的金杆是妈妈，天朝的十里生花的金，十海中开出了十莲花， 沈阳的石林把歌唱， 多情的石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看着阿黑嘎， 小伙子爱看阿什马。

欢，塞地玛利亚。像玫瑰花， 亲爱房中人。